间需要出示已经购买全年旅游保险或综合旅游保险，否则需要先付保险费用才能够报团。消委会话，调查结果和七年前的同类调查情况差不多，显示业界多年来没有明显改善，建议旅议会制定清晰的指引，当局亦都应该考虑规管。消委会总干事黄凤娴话，以现行的法例或者规定并没有指出捆绑式销售不合法，但消委会认为是不好的营商销售手法，从消费者权益来讲应该有得选择，否则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以嘅马尼拉只系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喺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昼同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天晴，下昼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依家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59点，升36点，总成交金额47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2系跌咗8毫，建设银行6.2毫升咗4仙，盈富基金26.55毫冇升跌，中国平安91.15毫冇升跌，美团点评96.35毫升2.6，友邦保险77.25毫升8.5毫，华夏沪深344.3跌2.5毫，工商银行5.63是升了四，是升了六仙。汇丰控股57.85跌了5仙。中国移动61.25升了5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英镑10.087，瑞士法郎7.915，澳元5.323，加元5.919，新西兰元5.002，欧元8.629。每百日元兑港元7.211，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538。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3,670元，跌3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06美元，卖出1,464.4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报告路面情况先啦。有宗交通意外喺窝打老道九龙塘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有交通意外，阻碍咗两条行车线嘅，冇乜挤塞，不过经过都系要小心啦。近住希福道嗰段嘅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有意外，咁啊二三线受阻嘅。其他路面情況，尖沙咀的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碼頭方向，近住九龍公園徑，大家都相當之繁忙的。龍尾去到紅磡繞道，近住紅隧附近的。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近住大學那裡，因為有些道路狀況，雖然是可以行車，但是出入都是很擠塞的，尤其是去九龍方向，塞到去元洲仔附近的。吐露港公路出九龍方向，近住馬料水一帶就塞車的，龍尾排到去元洲仔。九龙方面呢就讲咗啦，咁港岛嗰边啦，港岛西区而家域多利道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呢亦都係相当之多车，塞到沙湾。域多利道去中环，近住加多近街塞车，龙尾去到沙湾附近。咁另外呢就好多地方啦，有港岛九龙新界都系有啲堵路嘅情况啦。之前呢港岛太古城道嗰度呢曾经有啲封路，而家就开返嘅。不过呢就喺南区嘅香叶道啦、黄竹坑道同埋北角嘅英皇道，近住华南路啦、中区嘅干诺道中，近住北打街、山道 潘咸道、薄扶林道近住蒲飞路一带仍然系有啲道路状况。九龙方面咧，就系九龙塘嘅窝打路道近住联合道交界啦，联合道近住浸会医院，歌和老街近住达之路至窝打路道，七咸道南近住理工对开嗰段来往方向都系封咗路，不能够通车噶。咁另外咧就因为七咸道南嗰度有啲封路啦，所以影响埋咧维里道啦、公主道啦、西九龙走廊、渡船街、佐敦道咧，都系有啲改道嘅安排。新界咧就大埔公路近住马料水段嘅隧道情况咧，红磡海底隧道两边出入口都不能够通车啊，所以就多车行呢个东区海底隧道。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龙尾去到嘉华国际中心附近。咁啊，港铁方面咧，提下大家啦，有啲站咧而家系关闭咗噶，包括有大学至罗湖站、落马洲站、屯门站、东涌站。旺角站、观塘同埋荃湾线嘅旺角站、西湾河站，仲有将军澳站咧，而家都系封闭咗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讲起咖啡，我哋呢杯冇人唔识，每一杯都讲紧唔同年代嘅故事。有人话世界变咗，但无论世界点变，我哋始终不变。不变嘅唔止呢杯咖啡，仲有我哋维护廉洁香港嘅决心。世界在变，反贪不变，举报贪污热线25266366。香港胜在有你同 ICAC。 时间嚟到下昼嘅3:11开始两个钟嘅骚动音乐，先揾嚟两首嘅作品，都系讲两个字：废话。 输入某个程序，情绪都收起，戴上面具，之后没有然后，寒暄多几句，笑着离去。想话其实干脆，唔出声感觉。受罪，生命其实有限，点解要虚耗于无谓言谈之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 bumble， 哈气何气？你讲乜嘢？废话多到充满疮痍，哈气何气？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有限，点解要一再逼迫到毫无空间？祈求先生 ，Rabbi the dumb bumble， 哈希何希，你讲乜嘢？废话多到充满疮痍，哈希何希，你咪讲嘢就快有冲动，一把车你落车，请你讲嘢，带点内容。再下。 队嘅乐队，寻日都上嚟唱过 live 嘅，佢哋叫做 Blaster。新歌咧就系话啲人乱讲嘢啦，推卸责任啦，讲埋晒啲无谓嘢嘅。即系例如就系你自己行街嘅时候唔觉意扑亲啦，你又自己唔对自己负责任啦，你就会将你嘅责任咧推俾身边其他嘅人，咁都系呢首歌话境其中一种人嚟嘅。如果啲人讲咁多废话，你可以点呢？可以 chill 啲咁样去应对。跟住呢首歌都系讲一啲嘅废话，但系就系话其他人同你讲废话嘅时候咧，你做好自己，当佢讲嘅系耳边风就得噶啦。 人生方块无聊的生态，谁都抑压，谁能不出界？ 今年的新人单位之一，他们的名字叫做 Dusty Bottle， 有新的这首的派台作品 What Did You Say。 两首歌之后的转头会有我们今天有三个的嘉宾上来介绍他们两首的新的派台作品，有李十一 CM Groovy 和 Kaona。请嚟有几位嘅嘉宾嘅，系啦，佢哋都系 One One Collective 嘅成员啦，系啦，有 CM 啦，系，跟住有李十一啦，同埋有一个新嘅名字咧，就系、是、未正式见过我哋，系 Kaona， 系 ，Hello， 你好，喂，介绍下少少你嗰个背景俾我哋认识一下先。 咁其实我未转名做 Kaona 之前咧，大家可能有听过我以前嘅歌，咁就系、是、我以前嘅名叫 Carmen 嘅，咁我就用 Carmen 嘅名义出咗啲歌咁样样啦。咁、哦、我以前系独立歌手嚟嘅，咁咧直至到即系我遇到 啊，顧老闆，跟住就同大家合作咗之後，我就轉型叫做 Kona 啦，而家。 哦，但係有咩意思㗎呢個名？我想問，點解轉咗揀咗呢個名字嘅？ 因為咧，其實 Kona 係一個Hawaiian， 即係一個點講咧？ 夏威夷啊， 係啦，夏威夷文嘅詩句。咁我喺個詩句入邊睇到呢個字咧，原來佢個真正嘅意思叫做隱藏的意思咁樣啦。 OK， 咁我就覺得好適合我啦，因為咧我喺即係表面入邊睇到一個 樣啦。做乜你笑到咁啫？你十一， 我哋兩個有一種。 学到嘢喎， 几系好有深度，我 系咁嘅意思啊！ 唔相信你十一 点，继续继续继续近咯。 总之就系我对好似对外人哋睇我有一个印象，但系其实发即系再认识到我心意嘅时候，有另外一个印象咁咯。咁我就觉得好啊，好适合我啦呢个名。 又美丽嗰啲啊！ 你做咩嘢啫你？你做啲对你讲啲有建设性啲啊嘛！ 我系帮大家容易啲去理解，明白 就系用神秘又美丽呢五个字啦，咁样。 神秘又美丽、哦。 得嗱，因为咧今日会介绍两首咧，都系你哋嘅创作嚟嘅，系啦。咁我哋不如先讲有 Pink Clouds 呢一首啦，系啦，就系、是、阿Kona 你系就有份作啦、写啦，同埋有阿杨同 CM 一齐做嘅， 系 啦。呢一首歌。介紹一下先，係一個關於咩嘅作品嚟嘅呢首？ 咁咧話說咧，我哋Goo Music 好興搞一啲 writing camp 嘅，就係將一堆唔拉更嘅人咧混喺個錄音室入邊寫歌啦，咁樣啦。咁我就pair up 咗同楊同嗰日咁啱第一次見。咁我就我哋兩個坐低就喺度寫咩呀咁，跟住我哋就咁啊聽下歌先啦，咁我哋聽下即係大家各自播下自己鍾意嘅歌，咁跟住呢咁楊同佢擅長嘅就係做音樂底㗎嘛，佢製作人嚟㗎嘛，咁我咁不如你用呢幾個 chord， 咁你就做一啲你自己鍾意嘅嘢出嚟啦，咁大概呢個 feel 咁我俾咗方向佢，咁呢佢就 OK， 咁我帶住 headphone 咁去做囉，開始咁呢咁幾如是者幾分鐘之後，佢彈咗啲嘢俾我聽咧，咁我就有啲靈感咧，咁就我負責寫詞同埋寫個故仔啦，同埋唱埋咁樣嘅。咁咧如是者嗰一日咧，就整天我就去 work on 個故事啦。咁楊同就不斷做個音樂底咁樣，咁就直到咧大概四五個鐘之後，我哋已經成咗型啦 ，Pink Cloud 呢首歌。 咁 CM 咧？ 咁咧 CM 咧，話説你係 喺隔離打氣， 我一路喺度鋪排， 完全冇 CM 嘅出現嘅喎。 第二日先嚟咩？唔係，我第一日喺度噶。 啊，係啦。 我哋兩個今日負責搞全部。 記得啦，記得啦。好啦，我記得啦。咁樣 CM 話説都係你好似遲咗。係啦，你 我鋪咁耐就係你遲到，係啊，都灰啊，你哋。 我是遲了兩個小時加入的，因為我去之前我就知道會有一堆人在這個 studio， 其實有很多人的，那天有 Serini 啊，有個爵士吉他手 TJO 啊，有跟十一啊，即是我們的溫溫那些人，我其實我不知道我會被安排去哪裡，總之我就說這段時間呢就我出現，那我們看看哪組即係我有貢獻的我就撳下去啦，咁佢哋阿 Kona 同阿楊同已經開咗個頭，咁都幾好嘅。咁就佢哋啊，好似啊，不如你由嚟彈啲 bass 啦。我應該唔知彩排完點咩，我孭住支 bass 嘅。咁跟住就開始就我又加入少少啦。 係。 咁然後就一路就齊即係直歌就一路咁樣越生越大隻啦，係啦，手手腳腳開始都有啦，咁樣。 哦。 咁但係個故事其實係一個 Kona 自己嘅故事嚟嘅。 我想講一講 CM 一出現咗之後，成首歌係即係即刻生猛咗，因為佢加咗佢嘅 live bass 之後咧，有一啲電子音樂上面係即刻 live 咗件事，所以就成咗型啦，卒之就。跟住 CM 係其實負責後期製作嘅好多都。 但係個古仔啦，我想知道。Pink Cloud 係代表啲乜嘢咧？係一個咩嘅經歷嚟？ 你使乜諗下講幾多？ 盡講啊，唔該。 話説我當2014年嘅時候，當年我去咗一個節日叫做 Burning Man Festival， 唔知道大家有冇聽過？就係、一個美國 嚟燒咗人 㗎嘛 ，Nevada 呢個州入邊嘅。 Las Vegas 嗰度。 係啦，即係同 Vegas 同一個州啦。係啦，咁即係當我喺一個咁高壓力嘅時候，即係話一日之內要寫好一首歌，咁我就即係喺個 memory bank 嗰度揾咗個最深刻嘅經驗，就係我諗起嗰有一日我喺傍晚嘅時候遇到一個男仔，咁當時遇到佢嘅時候咧係啱啱sunset 係成個 Burning Man 嗰個環境沙漠嗰度咧係。整個世界變咗粉紅色嘅，係好靚嘅嗰個地理環境係，即係由即係地下嘅沙啊，同埋啲雲啊，即係總之我係 活咗喺一個粉紅色嘅氛圍入面啦。咁我就再加上遇咗一個好 dreamy， 我覺得好有型、好靚仔嘅男仔。咁樣我就結合咗一個地理環境上面嘅元素啊，再加埋我同呢個男仔之間嘅經歷啦，就寫咗呢一首歌咁樣咯。 OK， 我哋淨係想探到就係個經歷係咩？你 搞完一大堆，你做咗個好好嘅 intro 啊！ 係啦，我哋開始再問啦，咁樣係咩經歷呢？咁樣 其實冇啊，即係其實好 platonic 嘅，即係冇乜點發生啲咩特別嘅嘢嘅，即係純粹係一個即係靈魂上面嘅connection 咁樣咯。 哦，即係好似係嗰啲 before sun， 即 係啦，類似 before sunset， 你唔想話決定 sunrise 啊？ 我就唔記得咗佢到底係天光 先。before sunrise 最後。 第一出是 Before Sunrise， 是 即是柏拉圖式的一個相遇來的。 是啦是啦，其實我們是臨尾還是尾二那天才遇到的。所以我歌裡面有一句叫做 I kept telling myself I'm a rebel， 意思就是說即我用告訴自己、我是本身一個很反叛的人，去合理化去即死都要去 engage 這個相遇樣，就算我知道是只剩一人我都要這樣去即試探有啲咩發生咁樣咯，最後嗰幾日就相一齊就 hang out 咁啦，咁跟住我就翻咗香港，咁之後都冇再見過咁樣嘅呢個男仔，咁所以我就喺個歌入邊亦都有一個情感，就係、是、啊，我好想即係好想有一日唔知會唔會見到咧，喺 Burning Man 嘅時候咁樣咯。 係，我呢個 festival 係其中一個好值得去嘅 festival 嚟。 係啊， 有啲咩事會發生㗎？ 即係燒咗個。 咁遇難節香港都成日做啦呢樣嘢。 咁你 Hong Kong Burning Man 係啦。咦，咁你 可以試過燒好多隻添，有男有女咁樣，同男同。 咁我覺得你可以試下 brand 呢件事喎，即係將佢成為一個音樂節， 遇難音樂節，遇難聲會咁樣。 真係係咪先？係咯。但我哋試下美國嗰方面究竟係點嘅咧？我唔反對愚人節都會燒下嘢啊咁樣嘅，但係嗰個嘅 festival 你介紹下，點解你會想去，同埋其實大概發生啲咩事？ 其實我覺得係我覺得全世界入邊即係 top three 一定要去人生中一次嘅 festival， 就係因為首先佢有幾難呢，就係、是、你要喺個沙漠入邊求生七日，即係你要帶曬所有你要需要嘅東西，水啊、食物啊、物資啊，所有嘢都要自己預備啦。咁基本上個門檻已經好高啊，咁所以令到咧可以去到呢件事就更加特別啦，成為。咁再去到嘅時候咧，由於佢嘅地理環境係一個即係沙漠上邊啦，咁同我哋平時即係尤其是城市入邊嘅生活係完全唔同啦。再加上咧，佢有好多裝置藝術嘅，嗰啲裝置藝術咧係即係幾有啲係幾層樓高，有啲係好大件，咁亦都係冇框住，變咗咧。我是可以直接跟藝術品有直接的交流啦。咁、那個 art 即係通常就係個點樣講咧？個 idea 就係、是個 spectator becomes part of the art 咁樣啦。 OK， 即係觀望嗰個藝術品嘅人都係成為藝術嘅一部分啦。 係啦。Thank you。咁樣咯。咁再加上咧，夜晚嘅時候完全唔同樣嘅，因為咧喺沙漠入邊冇燈噶嘛。係 係。 咁所以每個人咧自己都要身上面要帶咗啲照明嘅嘢啦。咁其實你喺遠處咁望咧，好似去咗另一個星球咁，去咗 Star Wars 入邊嘅世界咁咯。係。係啦，咁就好多即係好繽紛嘅霓虹燈咁樣樣，就無不斷無盡嘅 parties 你可以去咯。係啦。 OK。feel 到分別未啊？ feel 到啊！ 遇難節， 同埋我聽講咧，係咪喺嗰度唔係用錢啊？即係你係帶啲嘢去同人哋以物易物交換一啲嘢咁。 係啦，喺 Burning Man 你只可以買到兩樣嘢，咖啡同埋冰。 哦。 咁咧，其他所有嘢咧都係即係透過。 即係 咁你可以唔落冰嘅。 咁可能拉個師奶出嚟咯，好唔好啊？ 唔好意思啊，我帶翻我 friend 出嚟先，唔好意思啊。 咁啊， 交通福利會啊，而家 真 係 好煩啊！繼續， 梗係冇一個金錢上嘅交易，全部都係即係係啦，以物易物，同埋一個 gifting， 即係禮物交換嘅形式去 service 大家嘅貢獻咁樣咯。 哦 ，OK， 咁所以就係音樂上面就希望營造翻，即係佢就唔係有種 party feel 噶啦，即係反而係種相遇。頭先你講嗰種嘅情感 係啦，其實嗰個意思就係 Burning Man 係乜嘢都可以發生嘅，就是、包括一啲好奇妙嘅相偶遇咁樣咯。 哦，所以是一首浪漫的歌嚟嘅， 几 浪浪 地慢， 浪浪地慢啊！ 真爱嚟噶，你谂下喺嗰啲地方一定唔放靓啦，有三漠有七日咁样，好难化到妆。 啊，你 十 蚊嗱个师奶点样 真系唔好意思啊！ 有 to me. I saw you were smiling at me. I took a deep breath, I took a deep breath. The world was pink. We went and grabbed a drink. Dust hung on your lashes. I saw it when you winked. We were gonna miss each other if we blinked. A million bucks. You made me feel like a million.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3: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二号桥仍然有20多个示威者留守，大部分并非中大学生。示威者在大学各个出入口设置检查站，学生以及系记者都要出示证件以及搜查随身物品，才可以进入校园范围。二号桥上布满雨伞、衣物等的杂物，亦都有自制汽油弹放在旁边，不时能够闻到阵阵刺鼻的汽油味。桥上现时气氛平静，示威者不时向桥下单车径的市民大叫不要拍照。吐露港公路近中大二号桥的快线重开，运输署署长陈美宝表示，承办商清洁工和维修工人今早清理路障的时候受到阻挠，令到清理路障的工作一度停顿。被问到南北行只是各开一条行车线对交通帮助有几大，陈美宝表示，运输署和巴士公司保持密切联络，策划尽早有巴士能够经吐露港公路行驶，舒缓新界北和新界东居民出市区的交通。至于红隧受到破坏未能够重开，陈美宝说，运输署留意到昨日和今早行经东隧和西隧的车辆比往常较多，西隧亦都短暂挤塞，运输署会密切留意，会同红隧营办商加紧维修，希望尽快恢复红隧运作。多区中午继续有人聚集，几百人在中环北打街一带聚集，部分人走出干诺道中高叫口号，又举起象征五大诉求的五只手指。不少是穿着西装和戴上口罩的人加入，亦都有不少人在附近桥上围观，有黑衣人掘起地上的砖头，亦都有人筑成人链传递物资，在德辅道中和干诺道中用砖头设置路障。有在中环翻工的市民表示，希望把握午饭的时间，表达对政府不理会市民诉求的不满。全港反送中联席召开记者会，指警方在反修例运动以来已经施放近万枚的催泪弹，批评是严重滥用，伤害市民的身体健康以及是破坏生态。联席促请警方立即公布催泪弹的化学成分，并且是立即停止使用中国制的催泪弹。联席统计过往警方在记者会发布的数字，由6月12日至11月13日期间，警方一共是施放过最少9362枚催泪弹。有份出席记者会的注册护士朱慧芳表示，催泪弹释放出的化学成分，尤其是预热之后会释放致癌物二恶英，对人体的皮肤、肌肉、生育系统、荷尔蒙以及是气管等都有伤害。环境触觉高级项目经理何家宝表示，警方日前在中大发射大量催泪弹之后，网上有相片显示在联合书院范围内发现多只雀鸟的尸体，怀疑同催泪弹的毒气或者是残留在树上的有害物质有关。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27点，升五点，总成交金额522.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8.8跌咗1蚊，建设银行6.2毫2升咗4仙，盈富基金26.5跌咗5仙，美团点评96.8升咗3.05蚊，中国平安91蚊跌咗1.5毫，友邦保险76.9升咗5毫，华夏沪深344.25毫跌咗3毫，工商银行5.62系升咗5仙。汇丰控股57.8跌咗1毫，港交所240.6系跌咗1.4。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9，日元108.57，瑞士法郎0.989，澳元0.68，加元1.323，新西兰元0.639，人民币7.012，英镑对美元1.288，欧元对美元1.102。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系升咗161点。港金现价报13,670蚊，跌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3.64美元，卖出1,46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窝打老道噶，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九龙塘希福道对开嗰度咧有意外啊，有架车咧就翻侧咗，阻碍咗两条行车线嘅。经过时间，大家小心啦。窝打老道尖沙咀近住九龙塘希福道有汽车翻侧意外事故，2、3线受阻。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咧就因为有道路状况，来往方向都系不能够通车。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去九龙咧就非常繁忙嘅，龙尾过咗嘉华国际中心噶。港岛路面方面咧，而家中区嘅干诺道中去西环，去呢个西环方向啦。咁啊，近住港澳码头至到国际金融中心咧，交通繁忙嘅。咁啊，另外仲有西区嘅域多利道中环方向，近住加多近街咧，好多车啊，塞到沙湾附近。而新界方面咧，吐露港公路咁啊，近住大学嗰段咧，就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受到阻碍，不能够通车。咁啊，去九龙方向咧，龙尾过咗圆洲仔；去上水方向，龙尾近沙田污水处理厂附近。咁啊，至于港铁嘅消息方面咧，提下大家啦。咁啊，港铁有部分车站咧系关闭咗，列车经过系不停呢啲车站嘅，包括有大学至罗湖、落马洲站、屯门站、东涌站、旺角站、西湾河站同埋将军澳站。咁啊，港铁咧就除咗机场快线咧、轻铁啦，同埋轻铁同埋港铁巴士嘅服务咧，就会喺今晚嘅10点咧就会结束噶啦。轻铁方面，轻铁嘅路线705、751 P 咧，而家系由751替代，而706就由761 P 替代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时间嚟到下昼嘅3:38嘅啦，咁啊，今日我哋有三位嘉宾啦，有阿 CM 啦，咁啊有李十一啦，同埋有嘅今年另一位嘅新人单位就系阿 Kaona 嘅。嗱，头先就带埋阿师奶阿琼咧，就去咗呢个 Burning Man Festival 啦，讲阿 Kaona 呢首新歌叫 Pink Clouds。不过呢个时候我哋去翻第二啲啦，好嘛？阿李十一讲下你首新歌啦，好嘛？ 好啊，咁啊喺 Burning Man 跳完舞嘅人生胜利组咧，翻嚟镜头呢一边啊， 我戴咗眼镜， 唔好意思啊。 阿卡康尼，你中意你就插科打韻得噶啦，係啊，你再 break 佢 flow。 佢頭先搞串你個 party， 而家到你啦， 係。咁就到我哋呢邊跳翻啲 loser 嘅舞啦。 係。 咁呢首歌係好耐，即係都係玩咗好耐㗎啦。因為我喺上一隻碟，佢哋依家真係好耐冇出過碟啦。咁我同 CM 啊玩呢首 Loser Stance 都唔知玩咗幾多次㗎啦。 Live 玩咗 好多次㗎啦。係啊，咁啊，終於都要錄佢出嚟啦。咁樣。 OK， 點解搞咗咁耐咧？其實係中間有冇諗過唔啱擺落上一隻碟，就滯留咗喺度啦？而家 其實應該係話嗰個滯留嘅時間係我覺得唔啱放落依家呢隻碟度。 哦， 係啦，就係點解咧？就係呢首歌本來咧最初係寫嚟係諷刺我自己啦。即係我覺得我係一個loser。個 loser 意思唔係即係話我乜都冇啊，一無所有唔係呢個意思，而係覺得我成日覺得我好驚同人哋去比較同埋競爭。 嗯， 而即係話你唔鬥你咪唔會輸咯。你唔即系我唔同你斗大隻，咁我咪唔会突然间系一个瘦啲嘅人咯，唔会一个渣啲嘅人咯，咁样啦。咁然后我就觉得，我呢个咁嘅心态好差， 系 即系人哋外国世界各地啦，每个地方有进步系因为你劲啊，我要劲过你，你要劲我又要劲过你，咁大家先慢慢劲。但系香港就好似，香港嘅市场咁细，唔使竞争咧，冇嘅，冇呢啲嘢噶。 O K， 咁慢慢我就引申去到觉得，其实唔系就系我啊。即其實成個香港都係充滿呢啲人嘅 競爭力， 好唔想競爭。 因為我哋讀書嘅時候已經係充滿住競爭長大， 嗰個競爭又係假嘅喎。其實又係，即係你嗰啲所謂嘅競爭係你只不過係要贏嗰份試卷喎。但你唔係話，我有創意過你，你嘅或者你做嘅嘢 detail 過我，唔係講緊呢啲，而係我要識得答题作题这个作答技巧，我背 model answer 叻过你，即系呢啲啫。咁我就觉得好弱鸡啊。咁就慢慢就觉得写一首咁嘅歌出嚟啦。然后就冇几耐之前啫嘛，六月到啦，我就突然间觉得好似好唔啱呢个时代啦，已经。 Yeah. 因为香港人突然间进步得好快。 系啊！ 突然间 每个礼拜 系咁 十倍，每日喺度细胞分裂咁样进化得好犀利。咁我就呢首歌已经唔再啱啦。咁我就拎住佢谂住掉落个垃圾桶噶啦。喺个垃圾桶上面掉下嘅时候咧，阿姑老板又同我讲咗句：唔系啊，咁呢首歌唔再系讲紧你，唔再系讲紧你本来想讲嗰啲人啫。但其實都仲有好多人係咁嘅噃， 係 咁我就又好似係喎，咁我就覺得都仲係好值得攞出嚟俾大家聽下嘅。 哦，所以俾啲不思進取嘅人聽嘅呢一首， 係咯，即係所以咧，我對呢首歌有個 好直接講完之後，話你啊咁嗰啲咩？ 我有個總結嘅，我對於呢一首歌有少少閃話，大家試下留意下，就係如果你覺得呢首歌，如果你睇歌詞聽完。如果你覺得呢首歌係講緊你嘅話咧， yeah. 恭喜你，呢首歌已經唔再係講緊你嘅。 Oh. 如果你聽唔明嘅，咁呢首歌就真係講緊你噶啦。 但你今日解讀完之後，就有一班人出嚟，我明白啊， 我明白啊， 我真係明白啊， 係咯，我明白、啊。 我知喎、啊， 我從來做過 loser 嘛。 Listen up, you know, 请问你有什么问题 so low， 给我的赞好，我感到害羞，路上没有胆讲出口，哇哇啊，随时地调转枪头，抬头或就快走，路上没有胆找出口。 專登係營造翻一種即係嚇歌舞升平啊咁嗰種 feel， 咁樣去到做嘅。 係啊，即係總之我寫完呢首歌，咁我就真係有反思，我唔係真係寫完就算嘅。咁我就真係慢慢咁我可唔可以進步一下咧？咁於是其實亦都好彩，又要試一試愛我嘅好拍檔阿 C M 咧，即係佢係其中一個好好陪伴我去。去闖呢啲關嘅人嚟，即係由我以前跟住人哋去做電影配樂，咁、就喺度插科打韻整兩首，然後覺得自己好勁。 係 去到今日，我同 CM 我哋 去到今日，我跟住去做電影配樂， 哇！睇熱你啊！ 即係一齊夾手夾腳，真係成套電影配曬佢出嚟。咁呢個對我嚟講係一個進步嚟嘅。 哦， 系啦，而唔系我以前，即系唔系话，哎呀，你都做过乜乜乜配乐啊？其实唔系噶，即系其实我觉得唔系嘅。到呢一刻为止，我都觉得我哋做得唔好嘅。其实 系 啊，虽然套戏未，套戏 系 好睇嘅，个配乐咧，我哋都系尽晒力做嘅，但系我都觉得系未得嘅，系啦，都系未得。 OK， 喂，但系你呢种进步，你心目中系咪有一个假想敌啊？定系 目标、啊？其实都真系有噶， 系咯， 就系咧，我成日一句好简单嘅说话啫。你依家做到嘅嘢，唔啊呢个说话系，无论系歌手又好，导演又好 ，DJ 又好咩咯。喂，依家外國一個是但 YouTuber 都做到噶咯喎，呢啲嘢，你用呢句嘢你就會明噶啦，即系哇，你話你係歌手，你話你係乜乜電台嘅 DJ， 依家人哋是但啊，一個十幾歲嘅僆仔啊，喺內華達州嘅一個僆仔啊，佢都做到噶咯喎。咁 一次過遞曬呢個所有人， 係咪齊齊做個 loser？ 唔係，即係，但係唔係話要貶低自己嘅，其實唔係呢個心態，只不過係，既然人哋都做到，咁你有咩 excuse 咧？ 我就係得呢一樣嘢嘅啫。即係如果我真係覺得好渣，我係廢柴啊，咁我直頭就唔會出呢首歌，同埋唔會今日上嚟呢個訪問啦，已經。 咁個目標係咩啊？你去到諗住？ 有一日係我可以好真誠地分享我自己真正嘅心得，因為你依家問我啲，我成日諗。啊！如果你叫李十一去分享啲心得咧，我諗我頂籠可以即係啊嗱呢度咧講少少，呢度講少少。但你真係好深入啊！李十一可唔可以講下演戲嘅心得啊？可能我講五分鐘我就冇課噶啦。喂，可唔可以講下寫歌？五分鐘我又冇課。咁我希望由五分鐘去到十分鐘，去到半個鐘，去到我可以真係成本書咁樣講。 所以佢學嘅就係吹水， 冇錯。 搞完一大壇嘢，但係點可以吹足一粒鐘咧？ 冇錯， 我只係揸住三分鐘嘅料。 作為一個電台 DJ， 好緊要， 梗係啦，揾食伎倆嚟呢個。 今日攞曬啲真嘢出嚟講， 今日我哋啊完全咧係為我哋嘅歌曲啊，無論係 Pink Cloud 同埋 Lucid Sense 咧，都係提供咗另一方面嘅思考嘅。 係， 就係我哋正經嗰啲嘢咧，唔使講噶啦，聽歌啦。 係。喂，咁但係嗰陣時，譬如去到係 Pin 啊等等嘅時候咧，呢首歌係今次係嗱你自己啦，同埋崔展雄 係 一齊編嘅。咁啊，何炳同你就係監製呢首歌。 因為咧上一次咧張文嘉咧 ，Crystal 嘅獨立單位啦，咁都係我同 CM 嘅監製嘅作品啦，都係揾咗崔展龍去編嘅。咁崔展龍係一個好勁嘅吉他手啦。咁但係今次咧，你聽到呢一首歌咧，首先當然嗰啲好勁嗰啲肥爆嗰啲吉他都係崔展龍啦，但係其實嗰啲你會聽到好多管樂嘅嗰啲 brass， 而呢 brass 呢樣嘢係我由細到大都好想有嘅，即係細個睇 Muse 咧，佢有。即係成隊 band 喺度玩，然後有支 trumpet 喺隔離吹，我覺得好型。咁今次咧，我唔係得到一支，我得到四支嘅， 哇！ 總共全部咁，我仲組咗一隊 band 嘅，叫做十一 and the real heavy metal。因為他們很重的嘛， 你 expect 有反應的嘛， 我想著是因為我以為有現場觀眾，我忘記了原來是 我覺得 OK 的這 個我見你 CM 作為你親愛的戰友，你們先站在一邊， 是啊，跟著最補場那個都不出聲， 跟著走出來OK 的OK 的咁啊，終於都好，我擁有咗人生真係好想擁有嘅 brass 嘅編曲啦，咁就存在呢首歌入 面。哦，喂，咁啊，去到就應該嘅期望就係 live 嘅時候有翻呢四支嘢噶咯。 其實咧係倒翻轉，係我哋已經 live 咗噶啦，我哋喺咩一個 live 嘅演出先有呢一首錄音版本嘅。 哦，咪就係上次 喺西九嗰個，係啦係啦係啦，我哋喺嗰次咧就改編咗我嘅幾首歌啦，咁然後就全部都揾 brass 嚟玩啦，甚至係我。呢一首 Loser Stance 咧，你聽到嘅所有吉他都唔係我彈嘅，即係我係好少有自己嘅歌係冇我自己嘅吉他噶嘛。咁呢首冇啦，上次嘅 live 演出都係冇嘅，即係我係完全係放手曬，俾個勁嘅彈吉他，然後俾個勁嘅吹，咁我就專心喺度唱咁樣咯。 OK， 即係另一種玩法啦，對佢嚟講可以。 即係嗰啲人咧好煩㗎，啲吉他手咧玩咗一輪吉他咧，佢懶係又要玩下第二啲樂器咁樣嘅，啲彈琴嗰啲咧突然間又要彈下吉他咁。所以你咪見到我好努力去扮一個好醜樣嘅人咯。 CM 捧場啊！ 我唔明啊 ，Aaron， 你明唔明啊？ 我啲捧場， 我唔明啊！ 我會有啲咩反應交俾 CM 做，比較客氣啲。 最善良嗰、那個，我哋揾佢。 喂，我想問下 CM 啦，咁係譬如嚟緊啦，咁 Onone Collective 啦，咁譬如你都係其中一個要員嚟㗎啦嘛，咁 嚟去都係我哋幾個咁。 我見你都 keep 住 record 啦，起碼上次我唔認識阿 Conan 先啦，係啦，咁譬如嚟緊啦，有冇一啲新嘅作品啊等等係再一齊 jam 緊啊諸如此類。 暫時係未有嘅，咁但係咧，我自己我覺得我哋呢一個呢我都唔知點樣形容啊！即係呢一個合作社，呢個街坊會，呢個唔知咩，我即係呢個 collective 咧，係咧社區中心咧，我覺得係好有活力嘅一件事嚟嘅。同埋同埋其實Guru 老闆都講好多次，就係呢一嚿嘢咧，即係佢好似攤著咗個火啦，但係其實係要我哋自己去繼續去運行呢一件事嘅。咁長遠係希望呢一個嘢成為即係會可以自給自足啦，可以跟住一路去 expand 啦，無論係創作上啦，或者係真係話會唔會有一啲 實際嘅收入啊，咁等去 support 翻我哋，因為我哋其實而家做嘅所有嘢咧，都係我哋自己自己做嘅，即係我哋做到嘅就自己做啦。唔識嘅咧就去學啦。譬如呢只歌，我同阿楊同其實走去做 mixing 咧，因為我哋即係一個喺完全冇錢嘅情況之下，我哋唔可以去出面請一個 mixing engineer 翻嚟。咁我同阿楊同其實搞咗好耐咯 mixing， 然後我係狂咗刨嗰啲 YouTube 嗰啲片啊，上網爬文啊，究竟點樣去做嘅咧？點解人哋嗰啲係咁樣咧？我都 mix 出嚟咁嘅咧？咁搞咗好耐嘅。咁我覺得呢一個對我哋都係一個好好嘅學習過程嚟嘅，即係翻去嗰個好 indie 個精神就係你咪自己做咯，你想做咩自己做咯，人哋做到你都可以做噶，不過你做得衰啲啫嘛，第一次做嘅時候，咁你做多幾次咪會進步咯，係啊，咁同埋我自己，我又分享少少啦，咁我自己啱啱去完韓國一個去首爾去咗音樂節，係啦，我同我隊 The Majestic G， 咁但係其實咧，我哋中間咧 detour 咗咧，有一日咧就係我同我哋個 singer 係 Sonia， 我哋就去揾咗一個韓國嘅做 K-pop 嘅一個 producer， 咁佢有個 studio， 有一班旗下嘅後生仔，即係都係做音樂好快啦。然後我哋喺五個鐘頭嘅 songwriting session， 其實因為我就成日做Google Music 嗰啲 songwriting session， 咁我就我去韓國，不如試下啦。話你唔可以又做嗰啲扮韓團嗰啲 project 嗰啲 Mirror， 不如我又去揾啲 K-pop 嘅人真係衝即係衝擊下，咁係我係好大開眼界。咁我自己就希望，哇！如果可以，哇！譬如我哋 One Collective 拉大隊去唔知邊度，揾一啲當地嘅音樂人去做一啲咁樣嘅 session，我覺得呢一個我都係幾想可以喺即係 One Collective 嗰度發生。 哦，咁譬如你上次同楊彤同阿 Corona 就寫咗而家呢首新歌啦，咁係一首歌定係仲有其他上次寫咗㗎？ 因為我哋係其實係。餐餐清嘅，即係呢個 session 咁啱我哋分配到同一組，咁我哋咪一齊去做咗一件事咯。咁但係就唔係一個長期組合嚟嘅，咁可能我哋下次 songwriting session 再搞咧，又會邀請啲唔同嘅人咧，咁又會可能有啲唔同嘅組合咁樣。 嗱，因為 One Collective 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 artist 會有自己 solo project 啦。咁啊，可能你自己會唔會嚟緊都 plan 一個係自己 solo 嘅 project 咧？ 其實有嘅，我有啲歌擺咗喺度咧，咁就要睇下即係點樣去。即係點樣講咧？喺呢一個公，係即係喺呢個 幫手 啊！公司 係啦，係啦， 唔該曬， 好幫到手啊！ 我再講個，再講個先，再講個先。好係有嘅，咁我係有歌嘅，咁咧應該遲啲希望年尾之前可以會推出到咯。 就係 solo 嘅作品啦。係 啦。 OK， 喂，咁啊期待啦。咁而家聽住佢哋兩首嘅新嘅成品先啦，係啦。咁又多謝曬 CM 啦、十一啦，同埋 Kona， 多謝曬三位 ，thank you。 社会偷，不管始终都自我，挫折中行过，尚有点忘我。It's still me, but not me.Evolve from your version. Take my hand, come with me. Fly away, away from the bad old days. 四点钟之前，我哋都系非常之多人嘅。十二人嘅男团啊 ，Mira 有佢哋新嘅呢首派台 single《Reflections》。 缺问题嘅魄力同埋信心，因为各种交通不便等嘅问题，令到市民非常无助。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耿爽表示，要求英方立即彻查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受伤事件，敦促英方在涉港问题上谨言慎行，不要再发出错误的信号。正在英国伦敦访问的郑若骅在出席活动期间，几十个支持香港示威活动的人士包围他，郑若骅在混乱中跌倒。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是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中午12点，热带低气压海鸥集结在马尼拉之东北偏东大约580公里，预料移动缓慢，在吕宋以东海域徘徊。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晴，下午干燥，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晴干燥，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星期二早上清凉。现在的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22点，跌一点，总成交金额584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19.8冇起跌，建设银行6.21升咗3仙，美团点评96.85升3.1，盈富基金26.5系跌咗5仙，中国平安91.1跌5仙，友邦保险77.15升7.5，华夏沪深344.3跌咗2.5，汇丰控股57.75跌1.5。工商银行5.62升了5仙，港交所241.2是跌了8毫。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29，英镑10.082，瑞士法郎7.916，澳元5.32，加元5.916，新西兰元5.001，欧元8.6274。每百日元对港元7.214，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11。日经平均指数报23303点，升161点。港金现价报13680元，跌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4.2美元，卖出1465点，系卖出1464.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咁啊，报告有关港铁嘅消息先啦。咁啊，提下大家啦。港铁各线除咗呢个机场快线啦、轻铁啦，同埋港铁巴士服务咧，就会喺今晚嘅10点结束。机场快线喺10点起至到尾班车咧，只会提供香港站至机场站来往服务。9点开始，九龙区嘅市区预办登机服务咧系会暂停嘅。咁至于东铁线方面，而家火炭至罗湖站同埋落马洲站嘅服务咧系暂停嘅。东铁线火炭至罗湖同埋落马洲站嘅服务咧系暂停。东涌线方面咧，欣澳站至东涌站嘅服务都系暂停嘅。补充翻少少东铁嗰边先。咁东铁咧就火炭至大埔墟站服务都系暂停吓，而红磡至火炭站而家就维持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罗湖站维持8至16分钟一班车，期间咧系不停上水站嘅，而大埔墟至到落马洲站就24分钟一班车啊，咁啊车咧亦都系不会停上水站啦，咁另外仲有啲车站咧而家系封闭咗嘅，包括有屯门站、东涌站、旺角站。

成日都话一首歌咧做咗出嚟咧，啲听众点听咧系佢哋自己去到消化嘅。今次嘅填词人咧就系讲话系一男中意两女嘅故事，但系呢首歌嘅 M V 嘅导演咧就系将佢变咗做一个男仔中意咗一个双重性格嘅女仔啊。嚟自 Ega 有呢一首新歌 Two at a Time。跟住呢首歌咧都系一种嘅重新想象嚟嘅，平时你觉得佢哋搞笑啦，今次忽然认真起上嚟。 你对我说你很累，里面坐下或去睡，承认我们的身躯、哦哦哦。看见到处正淌泪、哦哦哦，才明白我们身于废墟。喊、哦哦、过的似行泪，淋过的青春很似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远看旷野正归年，近望道路未知短，头上我们追的追。见到处正淌泪，才炫耀我们死于废墟。再有千次行泪，还在得青春千串雨水。我会想变成谁，而你却不想记得大一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为你的心碎而心碎。但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如你未碎，陪我一步步做回人类，或有谁背弃我们而去，来话手一起走向故居。成败并没什么根据，就用每一日换来根据。同在世界塔下里，见证我们继续，不碎也是万岁。云荡过春风吹，春风吹，吹散了负累。时代下吻吻你，几多粉碎，愿你不碎。曾遇过天黑黑，天光光，分散再共聚。盛世的奇迹如明星，换渴望散在天空会不碎。 佢哋系 ERA， 永不碎。 新嘅一首派台作品， 我不碎。 认真地去到回应呢个嘅时代，有周月辉填词嘅呢首系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我们不碎》。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其实咧，我哋唔应该去北京噶，其实系去咗美国噶。点解咁讲呢？因为今日三石咧系喺美国同我哋连线啊，要同咧喺美国嘅三石打声招呼先。三石你好， 你好你好，我的早上好，晚上好，是不是这样讲？ 系因为有时差嘅关系，嗰边朝头早嚟嘅咁样。头先都有同大家讲啦，其实依家咧即系三石系喺美国嘅咁样。咁据闻今次去美国咧系去睇一个即系流行音乐嘅论坛咁样嘅，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分享一下嗰个过程？ 啊，对的，对，在中美音乐论坛，然后就看完以后，结果顺带买了一堆英国歌手的黑胶唱片。 可唔可以支持下去美國之後睇中美流行音樂論壇，但係買咗英國嘅唱片。好啦，唔緊要啦，咁都係同翻呢個香港嘅聽眾朋友介紹翻內地嘅一啲音樂。今日咧，三世想介紹嘅呢隊樂隊咧，我又係對於阿瓊嚟講咧，又係一千零一嚟嘅。就點解咧？我就係識佢哋一千零一首作品。佢想介紹嘅呢個樂隊咧，係內地一個兩個男仔嘅組合嚟嘅，叫做好妹妹樂隊。咁阿瓊咧就係識佢哋一首咧首本名曲，咁嗰首歌咧我係識佢，因為佢好得意嘅咁樣。 青城山下白素贞，洞中千年修此身。 即点解今日会特别想介绍佢哋？系咪佢哋有啲咩新嘅动作咧？ 对对，因为两个人最近，不是解散，但是各自有单飞发新歌，然后让我会想到以前香港的 Seventeen， 两个人也是，可以再组合一起，然后也可以各自发各自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哎，两个男生两个女生是这样的感觉哦。 嗯。诶，但系问一下先，因为其实我哋头先咧听三石讲话，即系佢觉得好似 Seventeen， 即系佢两个可以Alan 同义文啦，系可以夹埋一齐，亦都可以分开都有各自嘅发展。但系必须要讲 Seventeen 其中一个好大嘅特色，我觉得啦，系其实佢两个音乐即系拆开嚟嘅音乐方向系好唔同噶。咁佢哋两个合埋一齐之后咧，又有第三种风格出现。咁就问下三石啦，即系咁好妹妹乐队系咪都系呢一种嘅效果咧？ 也是的，他们两个在一起的话，风格是比较民谣一点的那种东西。 系， 然后分开以后呢，他们两个人嘛，一个叫秦昊，就是以前的差不多比较主音、主唱、主 vocal 的那个人，他的个人专辑就比较，接近流行质感一点。 系， 然后另外一个之前比较多唱和声的，叫做是张小厚。他在 solo 之后反而做了一张很电子质感的音乐，然后跟很多德国的音乐人合作，做出来是电子乐、电子流行乐的东西。 嗯，因为点讲好咧，即系我谂其实当你哋即系本来系一个组合啦，之后各自想发展嘅时候，就应该系你哋夹埋一齐嘅时候，即系发现哦，原来各自对于音乐嘅理解有啲唔同嘅。咁你见到佢两个拆开之后，个音乐风格争咁多，都即系感觉到啦咁样。其实系点样会发展到而家想各自发？即是各自有一些音乐的作品的呢？ 对，可能也都想要展示各自的一些不用迁就别人审美吧。我真的觉得可能有时候组合在一块儿是相互迁就，虽然也会相互成就嘛，但是有时候迁就起来的话，还不如说自己一个人更百分百的去展现自己的审美喜好这样子。 嗯，黑心传媒人咧就忍唔住想问下三石啦，我想问你更加中意佢哋两个边一个多啲啊？ 他们两个，我个人是跟秦昊，就是那个主唱的关系比较好一点，经常一起喝酒啊，出去泡夜店什么的。 系啦，咁所以就要投自己朋友票啦。 系，我们两个都是金牛座。 哦， 哦，没有，因为我们两个都是金牛座，生日又比较接近。 系，所以啱倾啲系嘛？ 对。 但系其实我想问咧，金牛座呢个星座嘅特色咧，有冇摆喺音乐当中咧？ 我觉得金牛座的音乐特色永远是一开始不会红，但是后劲特别的足。最典型，比如说林忆莲啦，就唱了有30多年吧。林忆莲就是个金牛座嘛，就真的很能唱。还有王力宏也是一开始没有红，后来才红，然后也是这么多年的过来。 系，所以其实即系金牛座呢个都应该系大家所谓优质股嚟嘅，即系大家只要咧忍得到，挨得住寂寞咧，之后可以见到佢咧一飞冲天嘅。咁就例如今日啊，三Sir同我哋介绍啦，好妹妹乐队嘅其中一位，之前负责主音嘅，咁依家咧即系佢哋两位都各自有发展嘅，其中一位嘅秦浩咁样。咁听下先，我哋听下呢位金牛座嘅作品，睇下大家可唔可以喺当中咧，即系洞察到啊，或者发掘到咧，佢之后应该会有很好嘅发展嘅。咁我多谢晒咧，喺美国嘅三Sir同我哋完成咗今次嘅连线，希望你旅程顺利，一路顺风，同埋喺美国玩得开心啲啦。我哋之后咧再倾，拜拜。 好，拜拜。 你看舞台升起了血红色幕帘，一出好戏正要上演，就算是猜中了结尾，也不妨享受每道幻觉，幻觉。当他忘记精致的脸，你知道他手中正握着剑。 当他收起蜜语甜言，你开始期待他的改变。 我们这一生多么平凡，才爱把别人故事窥探，再把情绪起落交给导演， 任由他用光影浸湿你的脸。剑飞所得，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中大二号桥仍然有20多个示威者留守，大部分并非中大学生。示威者在大学各个出入口设置检查站，学生以及记者都要出示证件以及搜查随身物品，才可以进入校园范围。二号桥上布满雨伞、衣物等的杂物，亦都有自制汽油弹放在旁边，不时能够闻到阵阵刺鼻的汽油味。桥上现时气氛平静，示威者不时向桥下单车径的市民大叫不要拍照。有消防员下午到红磡理工大学外面的康达径一带清理路障，有消防员向示威者表示希望能够让出一条慢线给消防员和救护车通过，以免阻碍救援。消防员和大约20个示威者商量至少15分钟，示威者最后决定不会让出行车线，但承诺不会封锁尖东救护站的出口。消防员目前仍然在康达径等候，有消防员在等候期间清理行人路上的砖块，协助坐轮椅的市民离开。九龙塘浸会医院和浸会大学对开的联合道以及是窝打路道连日来有路障封路，有人在路障上贴上告示，希望示威者以人道立场考虑容许医院使用附近道路给车辆通过。有关的告示以浸会医院医生署名，指过去几日医院附近交通严重受阻，影响病人和救护车出入，亦都无法用医院的车辆到血库取血液，医院的存血量开始不够，又希望示威者开放一条路给浸会医院的员工翻工。撰文者又指出医院附近有易燃物品，医院有氧气筒，可能会令到医院发生火灾。港铁表示东铁线服务大埔墟至到罗湖站大约8至16分钟一班车，不停上水站。大埔墟至落马洲站大约24分钟一班车，亦都不停上水站。红磡至到火炭站维持大约5分钟一班。火炭至到大埔墟站继续暂停服务。港铁表示大学站有列车在早前被纵火和破坏，仍然未能够移走。车站亦都有大量的铁路设施被破坏，经过详细风险评估之后，预计需要较长的时间去计划和进行复修工作，所以大学站未能够提供服务。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天晴，市区最低气温大约22度，新界再低几度。明日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偏东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大致天晴，下星期一晚上北风增强，显著转凉。现在的气温是23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系报26,326点，升2点，总成交金额620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1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47点，跌98点。跟住系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20蚊，升2毫；建设银行6.21，升3仙。美团点评96.85，升3.1；盈富基金26.5，跌5仙；中国平安91.05，系跌咗1毫；友邦保险77蚊，升6毫；汇丰控股57.7，跌2毫；工商银行5.61，升4仙；华夏沪深344.25，跌3毫；港交所240.8，跌1.2。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9，日元108.55，瑞士法郎0.989，澳元0.679，加元1.324，新西蘭元0.639，人民幣7.013，英磅對美元1.287，歐元對美元1.102。日經平均指數報23,303点，升161点，港金現價報13,680蚊。港金现价报13,680蚊，系跌咗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66.18美元，卖出1,466.6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加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首先讲东铁服务，东铁服务更新如下的，现在红磡至火炭站维持大约5分钟一班车，大埔墟至罗湖站大约8至16分钟一班车，中途不停上水站，而大埔墟至落马洲站大约24分钟一班车，中途都是不停上水站。现在东铁是提供免费接驳巴士来回行走东铁线的大埔墟站至到西铁线的锦上路站，东铁线火炭至到大埔墟站的服务暂停，乘客如果想由红磡站前往大埔墟和之后的车站，可以考虑乘搭西铁线转乘接驳巴士。看回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现在是封闭了，香港仔隧道应该是坚拿道天桥，坚拿道天桥去北角和中环方向的车龙就在桥面灯位。另外东隧和西隧就比较繁忙了，东隧东行过去九龙的龙尾排到去柯达大厦，后些少东区走廊东行跟着和富中心那段都有少少车龙，龙尾就排到去维园上桥位。另外西隧都是比平时繁忙一些。路面情况，港岛干诺道西西行近住正街是多车繁忙的，龙尾排到去大会堂。另外中环湾仔绕道西行方向都是比平时车多繁忙。西区域多利道去加多近街，龙尾过了东华二庄。另外在新界方面，吐露港公路因为近住大学那段的来回方向仍然受阻，现在出九龙方向的龙尾就去到近住圆洲仔，而入去上水方向的龙尾就分别是沙田污水处理厂和大老山公路近住沙田医院。另外丁九桥回屯门方向桥面都是比平时多车一些。最后，环保署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要停车熄匙。好了，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社会发展需要形形色色的统计数据，这数据在哪里来？就在你那里。政府统计处职员会去大家工作的地方搜集数据，亦会来你们的家搜集资料。这资料这么重要，根据法例我们一定会保密。大家一起帮手，未来的发展才会更好的。政府统计调查，支持参与，靠你了。 哇！你食埋咁多调味料，盐分好重噶、哦，嗰啲钠摄取量一定超标啦。 点会啊？呢啲只系番茄酱啊、甜酸酱、芝麻酱、沙茶酱，都唔系咸嘅，钠含量一定唔会高嘅。 梗系唔系啦，并唔系所有钠含量高嘅食物咧都系咸味噶，因为加入咗其他嘅配料，譬如话糖分啦，搅匀晒咧可以中和咗盐嘅味道噶。 吓，咁点样先可以避免摄取过量嘅盐分啊？ 所以咧买之前就要睇清楚营养标签啦，咁你就会知道咧各种嘅酱汁、调味料嘅钠含量啦。 哦，买预先包装嘅食物拣啲咧吓，写住低脂肪啦、低糖啦同埋低钠嘅产品咧就会健康啲啦。 当然啦。 健康香港在你手。 礼拜六。冇节目，苏儿在家中感到局促。 星期六啦，点算啊？ 有好节目啊嘛 ！RTHK Chart 中文歌曲龙虎榜为你报榜嘅系 我黄天怡。 Welcome to Back Club， 波城阿一，我是你的后援会。 陈尚思认真做。 的 Dixon、施培、阿乐、莫莉、 陈上司，认真做。 嗱、我都话周末二台有好节目嘅咧。 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骚动音乐里骚动雅慧。 4:44，一路咧都几中意呢位女嘅唱作人嘅，佢嘅名字叫做 Serenity。之前咧喺今年嘅年头咧就有一个斜同摇嘅 project 啦，咁啊弹几一样嘅。咁啊，但系今次嚟到有呢首嘅新歌咧，就系有另一种嘅味道，痴情嗰种嘅味道。一路都觉得佢好写到嗰种好细腻嗰种嘅情感啦，好重嘅，好痛嘅。但是又不失那一种的诗意啊。今次呢度我哋有 Olivia Kong 呢位嘅音乐人一起创作咗呢首嘅新歌。作品嘅名称叫做《天雷》。至于呢一首歌咧，本来就是一位女歌手唱嘅，今次再加埋呢位男性嘅原创者周国贤。 大门被你紧紧锁上那一下，